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022相约北京。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 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1天。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最近为朋友们带来的一个特别的节目内容，那就是我们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呢，为朋友们带来了冬奥观赛指南，将为大家呢去系统的梳理我们北京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发展历程、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我们冬奥会期间项目比赛的时间、场馆、观赛礼仪等等的这些相关的知识。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为大家介绍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而今天的这位嘉宾依然是 北京体育大学的邱昭义邱老师，也是我们收音机前大家的这个老朋友了啊。我们先有请邱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欢迎邱老师啊。那像是这个 U 型场地技巧还有像坡面障碍技巧，这两个也算是可以为一组的啊，就是都是对于技巧性那就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坡面障碍技巧里面它的道具其实是特别多的嘛，您之前也提到了。 对对对， 我看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在一个比赛场地当中不能少于2种道具。 嗯， 是不是在我们的奥运会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对，都是这样要求 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自由式滑雪的U 型槽， 嗯， 和那个单板的 U 型槽，它的动作技术很像， 嗯， 打分是一样的。 对 对，所以说 场地也都是一样 的。然后你刚才说的，就比如说那坡面技巧， 嗯， 那就是单板和双板，它是共用一个场地的， 对， 所以说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规范的一个要求。 哦， 就像您说的，它前面坡面技巧，它一开从出发门出来之后，那么它就开始有它的道具， 嗯， 不同的是这种管、这种坎、这种包的，是吧？ 就跟滑板他们那个比赛很像嘛，他们不还有杆儿？ 对对对， 他们那个双板也要在那杆儿上 就撕 过去啊。 其实这两个项目，我有研究生写过论文，做过这方面研究， 哦， 也就说他俩是受他影响产生的。 哦， 所以说夏天像咱们到欧美这些国家去的时候，到那因为进修也好，到那比赛也好啊，看每个小城镇里边，它旁边都有一个地形公园， 嗯， 大家那些小孩在那玩小轮车呀、轮滑呀， 对， 这个滑板呀，对呀，他现在他很酷，冬天就像现在这么冷，是吧？他到哪儿去？他到那儿去玩太冷了，他上雪场穿上滑雪服玩这个， 对，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项目其实发展的非常迅速， 嗯， 因为把这些青少年全部吸引到雪场上去了， 他其实就是也符合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希望求新求变。 嗯， 就是不停的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在吸引他，像您刚才说的雪上技巧也好，还是这个坡面障碍技巧也好，他总是在上面有不停的一些新的挑战和新的刺激，所以年轻人就会更喜欢，就是年轻人他喜欢的这个炫酷 飞 的这种感觉就都能实现了吗？ 是的是的， 那当然啊，我们还说到了一个，就是这次新加入的这个叫大跳台，还有呢就是空中技巧混合的团体，这两个项目，因为它是新的，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多的介绍吧啊。 这个介绍是这样，首先先说第一个好说的啊，这个 Big Air 这个项目啊，其实是因为刚进来嘛， 嗯， 因为上一届平昌冬奥会这个单板刚有，哎，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刺激，挺好，说一下飞起来，还不像那空中技巧，那 那么险，是吧？而且变化还多，它不是限定到那一个单独的一个跳台上，它整个是一个大的开阔的一个。 这是它和空中技巧的一个区别。 空中技巧的一个区别，所以说它这块初级者更容易上手。 嗯。 然后再往下发展，它变化类型会更多。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单板大跳台上一届这个一比，觉得哎这个东西比较不错， 嗯、 所以哎那 双板 是自由式滑雪。那双板这块也同样的场地同样的裁判 OK 了，一块干就完了嘛。而且这个东西又可以保住新兴这一派，又可以保住这个传统这一派、 哦、 哎, 哎这都可以拿过来，哎这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 很受大家的欢迎。 所以说咱们在那个这个北京冬奥会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 嗯、 是吧，我们的北京冬奥会的奥运遗产就在首钢，咱们做了一个唯一世界上的一个永久性这个、 嗯、大跳台。 到了这个大跳台这一块，它锁定到这样的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其实更加能够贴近老百姓的身边。这尤其咱们这个奥运遗产这个首钢大跳台，一个工业的一个旧址，然后把它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文化的一个 地标啊。 对呀、啊、大家青少年一说哎现在这过两天就要世界杯来比了，你看人家高手怎么玩了，对吧？哎把它变成一种主流文化，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是吧？尤其咱体育这种雪上的，你要知道出去那刮风是就-6度，就手指头就冻得发麻了、 啊、 对不对、 哦、 那-26度呢，对吧、 嗯、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真的能够磨练人锻炼人，能够把人、 嗯、 尤其青少年大跳台这一块其实是在北京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地段里边，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其实是一个文化传播的平台，我是这样一个理解、 嗯、 那就是 那我再问您一下啊，邱老师，大跳台它比赛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动作和空中技巧也是一样的一种评判的标准吗？运动员的动作差不多也是像您说的 两个 累负的那些、 两个层次不一样 哦， 那两个层次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呢，那个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已经是 old 了、 哦、 是老派了，这个新派是什么？新派是不受这个场，尽量不受场地和地形的限制。 嗯， 你那个就是所有的空中技巧都得是前面有一个小字母叫 B， 就 back、 嗯、 后空翻，想前空翻很少，没有，几乎是、 哦、 你的那几个动作能做，它规定你了。 嗯，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它会更加自由开放一些，更能够张扬人的个性， 哦、 你想怎么耍你就怎么耍， 没有什么局限。 对，之前你这个空中技巧裁判的时候还得说，哎，那个梦莹你要跳 4-4-4 哈、 哦， 原来这十年前规则来说，公开训练你做不出来，不准你跳， 哦， 你不能一下子上难度动作，那你拽着怎么办？为你考虑。 大 跳台和那 个 像那个 half pipe 这个 U 型槽， 嗯， 你咋跳都行，你跳之前我都不知道你做什么， 哦， 一出来啊做这么动作，这真心。 过 分。所以说他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他裁判的不同是什么，他的分数空中技巧就已经像体操自由操一样、 嗯、对 0.1 0.2 这么较劲，他们那块呢这个裁的就相对比较宽泛， 嗯， 就是说我认为他是100分他就第一，我觉得他做出了这几个动作他应该80，他第二。 哦， 哎，是这样子的。所以说那更加其实这种裁判的思路跟这边的裁判思路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也就是说、嗯、运动员和裁判员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判罚的视角，运动员自己也有一个全新的运动的轨迹，就是我其实真的可以说叫没有什么标准，我去创造一些新的动作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是那个激励你创新。 对， 一会儿他那个动作特别多，你像我刚才说空中技巧包括雪上技巧，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哎、对就是突然这个比赛又出现了好几个非常新的动作，非常酷、 哦、 哇，这个好、都是这样，规则里边他就开始也在细化也在标准化。 嗯，但是今年这个毕竟是第一年嘛，的确肯定他也是有一些需要去尝试的东西。 嗯， 对， 所以说这个大跳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个自由式空中 技巧 加 了混合团体了，这个 呢，现在是因为这个比较难回答，因为这个是本身来讲呢，其实空中技巧在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是面临着挑战的， 嗯， 因为它场地的固定， 嗯， 然后加之这个项目， 我们已经是 old school 了啊， 对，很有挑战性， 嗯， 这样子的话呢，在借助北京冬奥会，我们为了促进这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的发展，其实我们 就是增加了这一块金牌，其实为了这个项目的发展。 嗯， 这样子的话呢，其他项目也经常都有这个混合的男女， 对 对， 对， 这样子的话呢，把男孩女孩配起来一起打比赛，哎，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个项目正好也有这种团，本身是一个滑雪项目，就是一个单打独斗的， 嗯， 但这样的话它有一个团体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这样的话有一个这样的改良其实挺好的。 哦，那也就是说男运动员女运动员我们一组，然后最后是他俩相加的一个分数。 对对对， 哦， 所以说包括夏天的水池的咱们全国的比赛， 嗯， 也都是这样，也打各个省组队， 嗯， 然后你出 一男一女， 两男孩， 哦， 他出一个女孩，这么组起来， 嗯， 然后打起来很热闹，很有意思， 哦， 所以说这样就增加了他的多样性，更多的一些乐趣性，挺有意思的。 哦，那刚才我们说这些都是技巧的嘛，啊，还有一个竞速的，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障碍追逐。我们看到比赛当中基本上好像就是一组差不多四名选手，大家应该叫同时出发，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在短道速滑当中的这种同场大家竞速的感觉？ 哎，你别说，有点像。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以先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我们用的这个场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就是它是属于 freeskate 这个流派的新派，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特别刺激。 嗯， 因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跟这个短道速滑很像，短道速滑其实是相对大道速滑，大道和短道嘛， 对对， 那个速度滑冰原来30年前邱老师才这个是吧，一举起来20圈 啊，对， 一个大牌子，然后21圈， 对， 就两个运动员 PK 起来。那个短道呢就是加入了这种斗智斗勇的， 对，圈也小了，然后速度还快了， 激烈性，所以说这个其实这里边说到这儿，从那个裁判的角度，其实对咱们听众啊老百姓， 嗯， 就是说有的时候不要老从咱自己不了解，其实规则就是规则， 哎，对， 恰恰是因为像短道似的，它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就这么个小圈，然后速度就那么快，就那么斗智斗勇，因为它就是刚新兴起来的嘛，88年刚是表演项目，是不是啊？然后到了92年才把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乐趣就在这儿， 嗯， 斗智斗勇，我拉你一下，哦，你犯规了，你 就是我们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对嘛，对嘛， 对， 这个它的乐趣，体育运动设计的时候就设计成这个样子， 嗯， 所以说这个 ski cross 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单板滑起来挺好玩，然后说哎，在自由式双板这也同样一个场地也能这么干呢，所以说四个一组是吧？也是斗智斗勇，当然他还得是 fair play， 对吧？这种公平竞争， 嗯， 你不能那个搞阴谋诡计，你坏人一下推人一下，这是犯规的，对吧？你影响了别人是不可以的，但是在合理的这种条件下，你是可以这个按照规则来进行竞赛的。 哦， 所以说这个是更有意思。 那他的这个场地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哪一个比赛的场地呢？还是说单独的就是障碍追逐它有一个自己的场地？ 障碍追逐其实都在 Snow Park 里面， 嗯， 它只是把它设计的有很多难度， 哦， 然后有一些坡都在这一个小时的，你看到云顶那个咱们那个冬奥会比赛场地你就知道，它在这个西山坡，这个 U 型槽，然后 Half Pipe， 嗯， 这个场地完事之后是 Slope Style， 这个就是那个 Ski Cross。 哦， 然后呢它是设计出来这样的一个场地， 嗯， 然后就在这个空间里，然后你四个人不是两个人， 是的， 像那个雪上技巧还有两 PK， 两个叫 Duo Moguls， 哦， 两人比就已经很刺激了，你知道吗？音乐一放，本来这个高手他一看他在前面他就乱了方寸了，他就飞出去了， 哦， 这个是一样的，四个人最后存活了冠军，啊， 所以那其实 挺有意思的， 在这个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应该叫可看性会更强，因为他 就是 随时都有可能会在下一秒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嘛，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因为国外来讲它的冰雪运动开展的比较早， 嗯， 所以它大众的滑雪的基础比较好，大家都喜欢玩这个东西， 嗯， 所以说它的青少年一大波儿也都想咱俩比一比啊，咱俩弄一下，这 对， 哎，它很有这种群众基础，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它这个项目发展特别快。所以说就所说的国际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也好，它是根据这个项目的接受程度然后选择的比赛，不是反资的，是吧？说我先立一个比赛然后拿个金牌然后这帮人都来练，不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他这个正好是有这么多人在滑这东西，那老派的邱老师是吧，滑那个高山滑雪出溜一趟，所以你能不能玩点刺激的，你跟谁 PK 一下， 哦， 也是高山那就有意思了， 对 对吧， 但是你高三的话那太危险是吧，那给你找个场地不危险的地方你俩 PK 一下、不但你俩 PK 你四个 PK 一下， 对， 看谁牛是吧，这东西可看性，这种激烈程度，这种里边的这个技巧心理这些东西更复杂。 那我们的判罚标准基本上是不是和短道速滑也有一些相似的，就比如说你撞人了那肯定是犯规啦， 对、对 然后比如说我被撞飞了已经出了赛道，那可能我就已经失去了比赛资格了，那最后谁快抵达终点那谁就胜利，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像您说的就是它虽然是一个竞速项目，最后是说谁滑得快谁是冠军、但是这里边这个线路都有裁判的，所以你要犯规了直接给你记录下去，你滑到最快你也得出局、是这样子，所以说他是按照这个严格的规则规范来进行比赛的、所以说既有这种就像我说的，他是按照他的工业社会的这种工业文明的这种社会制度这种组织制度来执行这个比赛的，他是有严格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规范的、所以说这样的话虽然他是竞速，但是呢是在这种所说的体育精神里边的叫 fair play， 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则。你说好了，就这样啊，咱俩这么创不算，这么创你犯规，哎，那好了，咱俩这个规则就这么规定了，那大家都按照这条线走。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大家都遵守规则，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赛事更精彩，发展会更健康。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在自由式滑雪当中这些项目里啊。一些国际上的优秀的运动员，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值得期待的运动员，其实您在介绍我们这些小项的时候都已经陆续有提到过啊，比如说空中技巧，我们的这个强项的话，我们有一些女子的这个运动员是值得期待的，还有像一些其他项目当中的这种国际选手，记得您提到那位加拿大的男子运动员啊，那水平也是就是一出发就感觉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的选手了，那这些重点人物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是这样，因为这几个项目啊，其实你看都叫 freestyle skiing， 其实这13块金牌选手比赛项目也是差异蛮大的。 对， 当然我先说一个大概我的一个认知啊，这些选手里面，比如说我最熟悉的像空中技巧，是吧？这个我们是男孩女孩都非常强，而且不是强了一年了。是吧，邱老师 有优势的啊， 我们第一个世界冠军那90年代是郭丹丹拿到的，然后接下来98年长野冬奥会我们就徐丹丹就拿了冬奥会的银牌，这很厉害，我们转型最快了，我们从体操和技巧来了，这帮孩子马上一练然后我们就飞速的就 可以进入到国际赛场了、 国际的最顶级的， 对， 然后开始跟他们 PK， 嗯， 然后06年那我们韩晓鹏就拿到了冬奥会的金牌 嘛， 是吧？所以说这次冬奥会呢，那同样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教练员，积淀下来这么多代，裁判员积淀下来这么多代，运动员积淀下来这么多代，他的经验，他的整个的训练这些东西都是其实很成型的。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也说了，他是有这种不确定性和这种，平时训练人你练别人也练，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他有一个不确定性，但是呢，整体上来看，那就是说我们空中技巧还是比较强大的。所以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有一个混合团体？其实我们男孩女孩都挺强大的。我们女孩里边，领军人物 徐梦桃， 对吧？桃桃已经一直参加了这么多届冬奥会了， 对， 还一直在坚守。 对，说他这个膝盖的这个手术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啊， 哎、 又再次重返赛场嘛。 是老运动员了。 对。 然后咱们男子这块呢，那也是非常强大的。像这个。邱光普这也是老运动员， 对， 也参加过几届冬奥会了，而且像这个平昌冬奥会这次拿的这个银牌的那个贾中阳，也是老运动员，这个包括新运动员王新迪，是吧？这包括就是这次现在这前期这些训练，他们都很努力，而且也期待着在咱们这个冬奥赛场 嘛， 然后有个非常。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 是的， 所以说空中技巧这一块那就是应该是还是依然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是的， 而且那个进展的非常好，那就是有时候不确定性的看发挥， 对， 我们就是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我觉得就已经很牛了， 是的。 然后雪上技巧这一块呢，像咱们历史现状比较多，是吧？才开展了这么10年，我们后备人才又没那么多。 虽然进行了跨界跨项，从别的地方过来，这个我们平常冬奥会只有女孩参加， 嗯， 然后男孩没有参加。你这次如果趁着冬奥组，我们能够男孩能上去展示一下，也已经很不容易， 也是个突破嘛。 但从国际上来讲呢，那无论是空中技巧还是雪上技巧，其实都很强大的。像空中技巧，像白俄罗斯啊、俄罗斯啊、 嗯、 美国，包括澳大利亚， 哦， 其实他们都很厉害。这个雪上技巧那就更不用说了， 嗯， 像那个男子的雪上技巧，那个迈克 加拿大的、 Kingsbury， 那上场之后你看他就是冠军， 哦、 他一滑一出来，每次世界杯他都披着黄马甲， 嗯， 就像咱们中国选手，像有时候齐光普、天天背着，徐梦桃天天背着呢、他一出来他就是冠军，世界杯就是冠军， 嗯， 那冬奥会这一块不单单他一个， 嗯， 我到那个这个参加世界杯这个直裁的时候，尤其是你像日本，他有好多选手都是奥林匹克级别的选手， 哦， 你出来也不知道 Kimber 差多少，但男孩女孩都很厉害。然后呢，像那个 U 型槽， 嗯， 包括大跳台， 对， 那么咱们这个规划的运动员谷爱凌是吧？ 嗯， 这也是这个新秀， 非常值得 我们也是期待的， 对。 对，就是国际上相比较，不管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跳台也好，还是 U 型槽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 slope style 这种坡面技巧，这个我们跟国际上相差的还很远。 嗯， 所以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冬季项目本身就比夏季项目要滞后。 嗯， 尤其在中国，我们都通常都不知道说是雪上项目。在冬奥会里边，雪上项目是占了1/3强的金牌， 嗯嗯， 所以说我们这块任重道远，我们的硬件已经完全可以了。 嗯， 这个场地没说吗？一流的场地是吧？你这个在所有的滑雪场，没有一个哪怕是大的滑雪场，不能说是冬奥会比赛场地了， 嗯， 就离着这个场地这么近，高铁从北体大我们出来，没说吗？40分钟，比到你这还快，40分钟就到了吗？ 对， 这个1小时40分钟还没到。是吧，你这么好的一个雪场世界上没有，是吧？所以说另外一个，你这个高速这个修了不止一条，是吧？这些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然后叫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进到这个冰雪这个沉浸到这里面来，然后真正的未来，其实我冬奥会我觉得更看重的是未来， 嗯， 这样的话为未来播下这个宝贵的冰雪的种子。 对，那当然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其他的那些项目当中啊，更多的还是和国际上的这些优秀的选手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欣赏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大家来说，的确我们也是可以从中去了解到这个项目，哎，它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在看这些高水平运动员他们的展示的过程当中嘛。 嗯嗯，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邱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为大家去介绍自由式滑雪。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国宝继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之后第三次为奥林匹克代言。2022北京冬奥会的金牌总数将达到109枚，是史上最多的一届。北京冬奥可是有超高含金量的哦。1月5号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3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真的也是对人的极限的一种挑战嘛。 对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在这里面能够这种条件下，然后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能够在我们家门口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青少年展示这样的一个上演这样的一个冰雪盛宴，其实是我们政府做了很多。 嗯， 而且政府做的更大的一块呢，就是说搭上了这样的一个台子，其实是整个其实是一个冰雪文化的宣传的平台。 对， 是让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青少年说，哎，这个东西是我们应该未来新生活里面重要的元素。 嗯， 而不仅仅说大家一看一乐就过去了，是吧？而且这个东西我真的期望就是说我们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就提出口号，是吧？要3亿人这个参与冰雪运动。 嗯， 然后呢冬奥会举办完之后，其实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这个大众能够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嗯， 然后真正的感受到这种大山大岭悬崖峭壁， 嗯， 享受到这种技巧，这种新兴的， 对， 这种后工业时代的这种文明的文化里面。 嗯，那当然啊，您刚才一直也说到了要给我们大家带来影响，那我们的影响一定是要去亲身感受一下才能够有更真切的感受嘛。那对于大家来说，我们冬奥会比赛的这个场馆我们之前也有一定的了解，其实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也提到过很多次了。我们的这个自由式滑雪呢，它有两个比赛的场地，一个呢是我们的云顶滑雪场，另外一个就是在咱们的首钢大跳台。那这两个场地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做出一个介绍啊？毕竟我们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像邱老师这样已经亲身去感受了他们各自的魅力了啊。 是这样， 嗯， 所以说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也特别高兴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也就是我的感受嘛。 嗯， 因为我是这个整个冰雪界里边是时间比较早的，也是受益比较多的，能够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够在亲临咱们的冬奥会赛场，那在它的建设，在它的后面的试运行，包括模拟赛，都去体验， 嗯， 去感受，感触非常深。 嗯， 所以说真正的每一次去，每一次都有很深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变化。那刚开始去比如说上张家口崇礼，包括跟孟云跟你说的，就是在国外的这个国际雪联当时比赛的时候来的这些朋友啊，包括裁判这些官员什么的，当时来之前跟我感受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我们的高速修上了，我们的高铁通了，我们的场地拔地而起，我们中国人非常伟大，所以说你从他们的眼神里你就感觉到咱们的场地，咱们的设施是让人嫉妒让人羡慕的。 嗯， 所以说你像云顶滑雪场现在是那个滑雪公园，这个 A 和 B 这两个场地，那 A 这面是这个空中技巧雪上技巧，是在这个东山坡， 嗯， 这两块场地，那世界一流的，之后也都能举办世界杯世锦赛的。然后在坡这面那修建的这个 U 型场地和这个坡面技巧这个场地，包括这个追逐赛这都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场地，是吧？而且我们建设这个场地呢也非常快，是吧？没说吗？原先连续开5届世界杯是在泰武滑雪场，是吧？这个当时是弄了一个索道，是吧？这个国际雪联非常高兴，是吧？还有这个大屏幕，然后每年都在那开世界杯，是吧？ 哦， 那转眼呢到了这个云顶，那云顶说的还没反应过来，说这地方又建了一个世界一流的滑雪场地，奥运会的标准的比赛场地， 嗯， 所以说这是让我们非常自豪的。那所以说到了这个首钢你感受就更深了，是吧？咱们这叫雪飞天，是吧？ 嗯， 晚上你一看这种水晶鞋，是吧？ 对，非常好看嘛，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理念也特别好，从一个废旧的工业的这个遗址，然后利用这个厂矿这个厂房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建出了这样的一个永久性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我没说吗？这个硬件条件物质上我们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或者是超世界一流的， 嗯， 所以说每次我没说吗，这体验里边每一次这个国外的这些雪联的官员和朋友来的话，他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他也是非常羡慕，说我们中国的这种建设速度，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力量，这是非常是有目共睹的。你到最后其实还得是人用，是吧？你比如说像首钢大跳台， 你建了这么一个斜度75度的这个电梯，唰，40秒，不到一分钟就到点了， 嗯， 对吧？那世界杯可以比，对吧？这个表演赛也可以有。接下来就是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应该到这场地里去活动， 嗯， 去亲身的体验这个冰雪带来的快乐，然后呢，能够促进咱们这个冰雪的项目的发展，能够真正的像咱们说的，是三人参与冰雪运动，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够根深叶茂，能够长得非常壮实， 嗯， 因为这个东西是以我们中国已经到了这发展阶段，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奔着小康能够更好美好的生活，所以说我们青少年应该更加阳光。就像我说，忽然想起来，就是习总书记在这个给我们16级的那个冠军班回信里边就谈到的，体育是什么？体育是能够积极的传递阳光的正能量的， 嗯， 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活动。 嗯， 所以说我们中国政府已经这个以最大的力气、最大的努力，建设了那么好的一个国际舞台。其实下面就是我们这个人能够像咱们这个大国崛起一样，在世界的舞台的中央，而且是从容自信的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嗯， 也就是说我们青少年尤其是在冰雪这一块，真的期望能够把这些这么好的世界一流的场地， 嗯， 世界一流的这些设施，包括我们穿的这个世界一流的这些服装，这些器材，所以说我们能够做出我们这个在文化冰雪文化上能够建设的深耕细作一些。 对，嗯，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就像您提到的嘛，我们的这些体育场馆是世界一流水平了，我们也需要有能够跟得上的这些世界一流的更多的参与者，哎，一起加入到冰雪运动当中。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像您提到的嘛，一方面我们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需要不断的加深。就比如说我们在观看这些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比赛这种文化上的理解呀，还有就是观赛礼仪上的一些理解，其实这个同样也是在反映着我们大家对于一个冰雪运动的认识和体会嘛。啊， 是这样，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也是我特别特别作为一个老裁判员， 嗯， 其实我特别看重的，其实也就是在跟各位朋友要交流一下， 嗯， 就是说这个赛事啊，首先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社会活动， 嗯， 所以说它能够在中国其实是展示我们的形象，然后呢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把我们的最优秀的东西，我们的东西展示出来，所以说这包括这个观赛礼仪，包括这个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细胞一个单元，那就在这里边你应该展现出你的素质来。 嗯， 为什么我非常喜欢上这个节目呢？就想跟大家宣传，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真的要先了解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恨他也好爱他也好，你先了解他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嗯， 对不对？那这样就邱老师就特别高兴了，就是你对冰雪你还感兴趣，还知道恨他还知道爱他，好吧，那你就要了解他的这个项目，他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技术是怎么演变的，他的技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派，到最后他顶级的是什么，这个差的是什么样子的，哎，你对他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然后你有了最起码的认知之后，你再去发表你的观点。 嗯， 你不能胡喷，对不对？ 就非常不客观 啊！对对，应该去了解这个事物，睁开眼睛看，把它认识得非常清楚，然后能够非常客观理性的来对待这个东西。 对，我们现在其实是一种更加自信开放的状态。 对，你爱国你也得爱到正地方。 对， 就比如说你看这个从国际上通行来讲，看比赛，比如说尊重对手，尊重裁判， 嗯，对， 这个我研究奥林匹克，奥林匹克里我记得我在翻译那个他的奥林匹克有一个奥林匹克品牌，我出了一本专著， 嗯， 那里边有一段话我现在还记得，就尊重对手。什么叫尊重对手？尊重对手就是我的目标是打败你，但我不会羞辱你， 嗯， 我虽然我要战胜你，但你不是我的敌人， 嗯， 最后呢如果没有你呢， 正我不会更强大， 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正是因为你的对抗给我勇气， 正是因为你的这种顽强，你给了我力量。 对， 所以说正是在这个交互之间产生了这一种，你要说你强都没对手，那你还叫什么强啊？ 嗯， 对吧？所以说关键是你在具体下面在实行落实的时候，它是有策略是有方式的。 嗯， 人是有文明的，是有文化的， 对， 是有教养。 嗯， 所以说那你观看比赛，比如说这些小的细节，是吧？你想拍个抖音，你想拍个快手，是吧？你总得符合规则吧？人家正在天上在那玩命呢，是吧？往下下，你拿个那个照相机你在那闪光，那你这个很明显嘛？你 对、啊， 这极其不道德，而且是极其受人谴责的嘛？ 嗯、 对不对？这些动作都不应该有的，这都是非常简单的对人的最起码的规范的一个要求。 嗯， 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谈到这个观赛礼仪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嗯， 这个虽然是咱们疫情可能是没有更多的一些观众，但是呢就即便在观众里边，我这么多年三十来年了裁判，这个冬奥会也好，世界杯锦标赛也好，其实我来讲从我这个视角上来讲，我是很在意那个普通观众的一个反应的。裁判楼里我看着前面那个观众他的那个喊声啊、 嗯、 那种动作啊，其实有的东西有好的有坏的。 对， 所以说我就在琢磨，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也是跟咱们朋友们提个醒，其实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不代表你自己， 嗯， 在那种情况下、 嗯、 你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 是的， 其实有的时候你做的应该就是非常得体， 嗯， 非常规范。我觉得 这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场的 对 给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一定要去遵守。 对，那是规则。 是的， 谁也不能突破。 对， 但是要规则大家都遵守，它的效率会提高的。 对，就是运动员在场上，他们需要遵守规则。那我们作为观众，我们在场外去观看比赛， 更要遵守规则。 我们同样是需要遵守这个规则的，因为我们是共同为了这个比赛的精彩，其实也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嘛。 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是到现场观众， 嗯， 那疫情，那其实呢，大家应该对这个项目，你既然是想看，你要投入更多的热情去了解它。 对，就把我们的节目反复的收听，邱老师讲解的我们这个项目啊。 我反正最起码说是要把这个项目、这个活动你要了解的很清楚。 对。 然后呢，它的规则呀，它的历史啊，它现在的目前的一个的对阵情况啊， 是的， 不能就是有的放矢嘛。对, 对， 你这个东西才能够你那个说话才有分量嘛， 嗯、 这才是你说你还是一个有头脑、受过教育的人。 对， 然后我们把共同来营造一个这种冬奥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观赛的整个的、这个、 一个环境、啊， 这么样的一个盛宴摆在我们前面， 对， 我们好好的来享受它，来欣赏它。 对，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嗯、毕竟我们说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叫成为双奥之城的这个朋友们了啊。那我们的这种对于奥运文化的一种理解，其实我觉得真的要相较于其他一些没有举办过奥运比赛的城市的这些朋友来说，我们其实会有更多的理解。那我们的这个观赛的素质，可以说是不是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这个 我相信没问题的。 对，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提醒的问题。 对， 有的时候是有很多事情都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大家一下就透亮。 对， 其实你提醒了之后，对这个东西是会有更好的一个认知和理解，之后做这个事情会更加得体。 是， 而且呢这个冬奥会呢，那也说能够非常不容易，然后这个来到中国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土地上， 对，对， 然后我们焕发的这种新的生命，而且我们要把这种新的文化元素注入到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文化里面去。 对，再加上您也提到的，就是非常不容易，应该叫疫情之后我们的第一届冬奥会嘛啊，这真的是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环境之下去为世界呈现一个这样的盛会，我觉得的确是对于我们的祖国，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真的都是非常。 我觉得更不容易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就是从我自身的这个感受来讲，有的人就说：“哎呀，那个邱老师很厉害啊，又是什么国际级裁判，又是裁判第一个裁判冬奥会的。”其实我有时候很愧疚， 嗯， 说因为前面从建国，我们的这些冰雪工作者就在努力， 嗯， 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半年是在雪场的， 嗯， 这个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我第一次去裁判到山里就一周，我从山里回来之后，到了这个城市里面，我马路过不去， 你想想那些裁判和教练，那些教练员和运动员，他一到山沟里要蹲上半年， 嗯， 你想想那种寂寞也好，那种敬业精神也好，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得到的， 嗯， 而且是一代一代一代这么积淀下来的， 是的， 所以说能够到现在能够站到冬奥会的那个竞技场上，他们就是英雄， 是的， 而且呢这个不管是冰雪的这些工作者也好，还不是，其实到了这已经有了举办了这个冬奥会之后，其实是对所有的老百姓或者是青少年是有潜移默化的一种 对 教育， 对，是影响的吗？ 对啊，所以说我这里边就想起了一个就是关于奥运会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想当年就 NBA 那个球星加索尔， 嗯， 想当年就是92年巴塞罗那，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嗯，当时他看奥运会的时候，因为美国梦之队第一次参赛， 哦， 说哎呀我将来要当那个球星，所以说他就实现了， 哇， 所以说我真的期望咱们这届冬奥会除了硬件上的这些东西已经超世界一流了， 嗯， 我们是给世界打了个样，包括刚才说的防疫也好啊，我们有中国模式，有中国的这种给的样板， 嗯， 那这样的话下面就是对我们未来我们的老百姓的影响，对我们后面的青少年的影响， 是的， 未来可能再过10年20年，我们的冬奥会冠军夏奥会冠军可能就是因为看了这个赛场的比赛， 是的，对，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啊。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自由式滑雪的比赛从2月5号，也就是冬奥会开幕的第一天就会开始进行，在2月5号将会进行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的比赛，资格赛是在晚间的6点到6点半进行，而决赛将会是在晚间的7点半到9点10分，而2月6号也将会进行女子的雪上技巧比赛，时间和男子是一样的，资格赛是晚间的6点到6点半，决赛是晚间的7点半到9点10分。在2月10号将会进行的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团体比赛，比赛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2月14号将会进行的是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个比赛大家一定要记清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1点进行，之后还会进行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资格赛，这个比赛时间呢是在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35，而在晚间还会进行的是女子空中技巧的决赛，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半。2月15号将会决出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金牌，比赛的时间大家也一定要记清，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1点05，而男子空中技巧的决赛将会在2月16号进行，这个比赛的时间又放在了晚上，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2月17号将会要进行的是自由式滑雪的女子障碍追逐，资格赛的时间呢是在中午11点半到12点1刻，而决赛的比赛时间是在下午2点到3点35。自由式滑雪的男子障碍追逐比赛将会是在2月18号进行，资格赛的时间是在中午11点45到12点半，决赛是在下午2点到3点35。而在2月18号还会进行自由式滑雪当中的一个项目，那就是女子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比赛的时间是在上午9点半到11点。而在2月19号自由式滑雪将会进行最后一个项目的争夺，那就是男子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比赛时间同样也是9点半到11点，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大家带来的即时赛况介绍。 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邱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了咱们自由式滑雪这些小项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同时也是和我们大家也分享到了我们对于冬奥会的一些理解，就像邱老师谈到的啊，这个的影响应该叫更加深远。那也是再次感谢邱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下午2点钟以及第二天早晨的5点钟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邱老师。 好，谢谢孟岩。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